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 tutor and a student. They discuss a research project on management, and that is taken from IELTS listening test.今天呢，给大家选的这一个对话呢，是发生在老师和学生之间，他们在讨论一个关于管理方面的论文。那说到管理呢，就是这个 management， 它的词汇的难度啊，偏向学术，和我们听普通对话，就是日常生活的这个场景呢，又不太一样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选的这一段呢，不长啊。那我们先给大家放一遍录音，你先听一下老师对于学生这个论文到底是怎么指导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生词还有句型。 Well, you've both been looking at different styles of managing individuals in companies and the workplace. How's the research going, Philip? Well, I've been looking at why individualism, I mean,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such an important area of management studies. When you think about any organization, be it a family business or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they're all fundamentally a group of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But it's what these individuals contribute to their places of work that makes you realize how important they are. Of course, they bring different ideas, but it's also their attitudes and their experiences of learning. Diversity is important in these areas too. So why do people behave so differently from one another at work? There are lots of reasons, bu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 lot of it comes down to personality. And the other factor is gender. It's a well-known fact that men and women do lots of things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e workplace is no different. Did you look at the effects of this variation on companies? Yes, I did. On the positive side,Exposure to such diversity helps encourage creativity, which is generally an asset to a company. But unfortunatel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also the root of conflict between staff, and they can lead to difficulties for management, which can sometimes be serious. 好的，听完了今天这一小段对话了，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段对话中会有哪一些比较难的词。可能刚才听的时候呢，有的同学没有全部听懂，没关系，一开始呢我们只是做一个泛听，那现在开始我们讲解一下其中可能涉及到的一些生词难词。 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涉及到工作场所和商务和管理的时候呢，就会用到一个词叫 workplace。 Workplace is spelledas one word without any hyphens or any space. 就是这个 workplace 是一个单词，就是工作场所的意思，它没有空格也没有横线啊，这是第一个。再来呢，就是 the style of managing individuals in companies, 就公司里边每一个个人的管理风格。然后他用了一个词叫 individualism。 individualism 你从 ism 结尾这上面呢，你可以看它是一个个人主义，那它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它解释了 I me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啊，就是每一个人的不同 啊，每一个人呢有他的个体的差异，这个叫 individualism， 而不是说像有的根据字面上推测他是个人主义啊，其实不是那个意思。课文中呢，他说 ，Well, I've been looking at why individualism, I me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such an important area of management studies。啊，所以呢，他要考察的这个学生要做研究，所要考察的就是，为什么呢？这个个人的差异对于研究管理来讲是如此之重要。那么研究这个词 studies， 请大家注意 ，it is always in plural forms， 啊，总是复数的形式 ，studies 啊，这个不要说这个 study 一个 y 结尾，而是 ies 结尾。下面一个我觉得比较需要讲的就是，diversity， 这是什么含义呢？字面上就是多样性，对吧？比如说，这个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啊 ，diversified 多样化。这个 diversity 在工作场所呢，它就是指，比如说这个人啊，他的背景是多元文化的，这个叫 diversity。就这个 diversity， 比如说有亚裔的，有这个非洲裔的，有各种族裔的人，那么这样的工作场所的构成就叫做 diversity， 就是它多种多样的。 对，没错。好，那么同时呢，它也会有不同的这个经历的人等等，就是 diversity 它是涵盖的比较广。 diverse 它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啊？ 形容词。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东西它是 diverse， the color is diverse， 颜色是多样的。 没错。 你可以说 diverse culture， 多种多样的文化。 没错。这个管理课呢，上下文里边呢，就是跨国类的公司，比如说 multinational company， 就是多国家的这种跨国公司，所以他的雇佣的工作人员也是啊。当然了，这个因为我是研究语言的嘛，同时有的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语言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曾经讨论过，有一个词叫做 to put it on the table， 这个词组。 To put it on the table。 对于巴西人来说呢， 把它放在桌上。 对，他们的英语呢，意思呢就是你要明着说，就是把什么事儿摆到桌面来，咱们要讨论。那么对于有些学英语，虽然这个 business English is supposed to be the same，都是商务类的英语，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 ，to put it on the table， 它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先把它放在桌上，先别理它，咱们先去讨论别的。于是呢，在开会的时候，这个词一用呢，大家就都不知所措了，都不知道你到底是说的人是什么意思，是要把这事儿搁一边，暂时先放置呢，还是说咱们要把它拿出来讨论？ 就手里拿了一份文件 ，you put it on the table， 你不知道到底是要在桌上看呢， 就是， 还是按照你之前说的那种通俗的理解方式就不看它。 啊，对啊，所以说这个 multinational 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有这个问题。当然了，他也谈到呢，就是不同的人会对于同一个事情贡献不同的观点啊，这是他好的一面。这个 diversity 啊 ，may be an advantage too。好，接着呢，再往下一个词呢，就是 gender issues at workplace 啊，是性别的因素。他说 The other factor is gender. It's a well-known fact that men and women do lots of things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e workplace is no different. 他就说这个男生和女生在工作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风格。好，那么再往下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用法呢，就是 encourage creativity, 就是去鼓励创造性。Creativity 这个词的念法不是 creativity， 是 creativity， 它是一和 a 两个元音，你要特意的放慢速度去念。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比较容易听不懂的词先给大家扫荡一下，之后呢，咱们来听第二遍录音。 Well, you've both been looking at different styles of managing individuals in companies and the workplace. How's the research going, Philip? Well, I've been looking at why individualism, I me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such an important area of management studies. When you think about any organization, be it a family business or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They're all fundamentally a group of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But it's what these individuals contribute to their places of work that makes you realize how important they are. Of course, they bring different ideas, but it's also their attitudes and their experiences of learning. Diversity is important in these areas, too. So why do people behave so differently from one another at work? There are lots of reasons, bu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 lot of it comes down to personality. And the other factor is gender. It's a well-known fact that men and women do lots of things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e workplace is no different. Did you look at the effects of this variation on companies? Yes, I did. On the positive side, exposure to such diversity helps encourage creativity, which is generally an asset to a company. But unfortunatel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also the root of conflict between staff, and they can lead to difficulties for management, which can sometimes be serious.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壮壮老师来给我们分析讲解雅思的听力真题。 好，那现在咱们就来逐句的看一看到底这个导师和这个学生他们在怎么谈论管理这个事情。Well, you've both been looking at different styles of managing individual in companies and in the workplace. How's the research going, Philip? 好，这里边显然呢，就是有两个同学都在做这一方面的论文。那么这个导师呢，先跟 Philip 来谈，这是咱们这一段的谈话的内容啊，说你们两个人呢都在研究管理一个公司和工作场所的个人所会引发的不同的风格啊。那么现在这个菲利普，你这个研究进展如何了啊？菲利普说呢， I've been looking at why individualism, I me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such an important area of management studies. 我一直呢在研究的就是为什么个性的差异对于研究管理来讲是如此之重要。 When you think about any organization, be it a family business or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they are all fundamentally a group of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好，我所指的这个呢，就是当你在考察一个组织机构啊，不管它是家族生意还是一个跨国的公司，他们在本质上在基础上都是一群人共同的去工作。好，这里边有一个不错的用法，就是家族生意，英文就是 a family business。比如说好多的国外的大公司都是起源于一个家族，是吧？做寿司的呀，还有呢做这个某一款机器的呀，它开始都是一家人为一个单位去运作。好，那么这种家族的生意和跨国生意很显然就是本质是有一些区别，但是呢对于菲利普这个同学来说呢，他说反正就都是一组人在一起工作了，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fundamentally 就是在本质上。接着呢这个菲利普说， but it's what these individuals contribute to their places of work that makes you realize how important they are。这个句子呢就比较长它是其实就是说 it is a that makes something 所以它是一个强调的句型。他说是什么东西是这些个人这些每一个人所 对于工作场所和单位的贡献，使得你能认为你能够觉察到这些人他是有多么的重要啊。就是虽然每一个人都是聚在一起工作，但是每个人的贡献不一样，所以呢是这些不同的贡献导致了你会觉得他们每个人啊重要性是不一样的。Of course they bring different ideas. 啊，他们当然是会带来不同的观点。But it's also their attitudes and their experiences of learning. 啊，那在观念不同的同时呢，还有他们不同的态度以及不同的学习经历。Diversity is important in these areas too. 啊，那么它的这个多样性在这些个方面和领域中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学习经历的不同，其实比如说有的人他是从工作的过程中边干边学，有的人是属于科班出生啊，他就是所指的是这种不同也是很重要的这种 diversity。 那于是老师说 So why do people behave so differently from one another at work? Well, there are lots of reasons, but research has shown a lot of it comes down to personality. 啊，这个每一个人呢肯定他的行为是不同的，那到底为什么不同呢？于是这个菲利普学生就说了，说这个原因虽然各式各样啊，有许多种原因，但是呢研究他表明呢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啊，也就是说这些人之所以有不同的行为举止都是因为其性格所造成。 And the other factor is gender. 哎，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性别。 It's a well-known fact that men and women do lots of things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e workplace is no different. 你看这个 different 用了好几遍，是吧？好，他说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啊，男士和女士做许多事情上面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去处理的，那么在工作场所呢，也不例外。There is no difference at workplace either. 好，于是老师说 Did you look at the effects of this variation on companies? 他问什么？ 那你在这个公司这个场景下你看没看到这些因素它所导致的不同呢？这种不同的效果到底是怎样变化的呢？ Yes, I did. 看到了。 On the positive sideExposure to such diversity helps encourage creativity, which is generally an asset to a company. 我当然考察了这些方面啊，在这个从积极的一面来讲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多样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能够促进创造性。那么这个呢，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呢，总体上来讲，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But unfortunatel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also the root of conflict between staff, and they can lead to difficulties for management, which can sometimes be serious. 但是同时呢，它也有一些弊病，因为每个人的差异啊，它就会导致一些个矛盾和冲突啊，这就是冲突的根源。那么在员工之间有冲突，这个呢会直接引发出来管理上的困难。那么这个困难呢有的时候会非常之严重啊，就是大家想法都不一样，是吧？那你说这个管理的经理啊这些人怎么办呢？他就没法去安排。其实做管理真是挺不容易的啊，这么看来。好，那我们这一部分呢，逐句讲解之后，咱们再来听一遍录音。 好的。 Well, you've both been looking at different styles of managing individuals in companies and the workplace. How's the research going, Philip? Well, I've been looking at why individualism, I me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such an important area of management studies.When you think about any organization, be it a family business or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they're all fundamentally a group of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But it's what these individuals contribute to their places of work that makes you realize how important they are. Of course, they bring different ideas, but it's also their attitudes and their experiences of learning. Diversity is important in these areas too. So why do people behave so differently from one another at work? There are lots of reasons, Bu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 lot of it comes down to personality. And the other factor is gender. It's a well-known fact that men and women do lots of things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e workplace is no different. Did you look at the effects of this variation on companies? Yes, I did. On the positive side, exposure to such diversity helps encourage creativity, which is generally an asset to a company. But unfortunatel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also the root of conflict between staff, and they can lead to difficulties for management, which can sometimes be serious.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录音听完了，那么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内容中有哪一些比较好的词汇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直接就操练句子，好吧，我来说中文啊，请大家自己试着翻译成英文。跨国公司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人员的多样。What attracts me in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is the diversity of people. 好，再来啊，每一个人都是与其他人不同的，这个归根结底是由于性格不同。 There a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ut the root cause, it comes down to personality. 啊，就 comes down to, 就是最后落实是往下走。 Comes 所以呢 down. ,comes down to personality, 就是落实到这个根源和核心问题上的时候是因为性格不一样。 嗯。 好，再来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这个会鼓励大家发挥创造性。 Well,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so such diversity helps encourage people's creativity. 不错，啊，再来啊，能说两门外语的，这个就是一个加分项。我考的哪个单词啊？就是这个单词 asset, A-S-S-E-T, 我刚才没有特别讲哈。 是资产吧？ 资产的意思也是就是比如说这个 if something is an asset, 它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讲这个资产是好的，而负债是不好的，对不对啊？那么在你应聘一个工作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会两门外语，这样的应聘人员那两门外语呢就是加分项，英文就可以用到 asset 这个含义，就是 the ability to speak two foreign languages is an asset。 啊，那再来啊，如果是有驾照的话那就更好了，这个句子也一样啊， driver's license is an asset。啊，这个练习就是请大家注意这个单词 asset 可以这样去用。好，再往下一个句子是员工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和矛盾有可能给管理带来困难。 您再说一遍。 员工之间的矛盾有可能给管理带来困难，那就是 conflict between staff or conflict between among staff可以给管理带来困难，英文是 The conflict between staff can lead to difficulty for management. 对了，好，那么这个 management 除了管理这个概念以外呢，也可以指管理层这一组人群。好，所以这个句子呢也可以翻译成管理层。好，下面一个句子是管理层还没有透露今年涨工资的方案。管理层就用 management。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has not revealed any policy for the increase of our salary. 不错，The management has not revealed any plan for the salary raise. 嗯， 好，都行，两个版本都可以。那咱们今天呢就练到这儿。 好的，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有启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hank you.